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353章，林肥仔同埋嗰条友嘅行动咧就非常之灵活嘅。为咗摆脱佢哋两个人，我只能够利用迂回咁嘅形式，唔敢啊跑直线啊，睇到弯就转，亦都唔知道走到咗去咩地方。呢、这、一个别墅里边有几条交错嘅走廊，走廊两边都系房间，都唔知有咩用嘅。随住嗰啲警报声啊响咗冇几耐，周围啲脚步声就更加密集起上嚟。我心里面明白自己走的是走不出去的，只是为了能够拖延一下，为顾大美女争取多些时间。转了个弯，我未看清楚后面的情况，忽然之间一只手猛然在黑暗那里伸了出来，一下子就掩住了我把嘴，将我整个人往旁边一拖。我心里面一下惊，即刻的伸脚向后一踢，但是呢就被对方的脚挡住了。跟住我发觉自己就被拉入咗走廊旁边嘅一个房间里面，对方将到门一关，顺势就锁咗起嚟。呢阵时就听到佢讲系我啊！我听到呢把声，不由得真系又惊又喜啊！拧转头一睇，系吕叔。诶，佢点解会喺呢度呢？我啱啱想开口，佢就用咗个咁声嘅手势指一指外边。依阵时我已经能够听到林肥仔佢哋两只嘢嘅脚步声啦。从同阿萧正相处里面得知，佢哋睇人呢唔单止系用眼，而且仲有嗅觉，亦就系讲即使我哋而家匿入咗嚟呢个房间，佢哋亦都能够即刻发现。睇个样呢，吕叔系希望我匿喺呢度。我啱啱想提醒佢，我哋咁样样唔可能瞒天过海㗎喎。想开口嘅时候，见到佢又微微一摇头，一副气定神闲、十拿九稳咁样。我心里面就有啲吃惊，心諗唔通呢条友有啲咩对策。就喺呢阵时，嗰阵咁嘅脚步声就噔噔噔噔咁到咗我哋门前啦。不过离奇嘅系，佢哋竟然就冇停落嚟，而系直接咁啊沿住个走廊向前追，声音就慢慢远去咗。冇几时，这个警报声亦都消失咗。未等我开口，吕叔就讲：你点解会喺呢度嘅？我就讲：啊，我啱啱想问你啊，不过你先答我另一个问题咧。嗰两个人点解又冇发现我哋匿喺度嘅？吕叔啊，呵呵呵咁笑咗一声。依然是那副气定神闲、胸有成竹的样，他是和颜悦色地说，他们呢主要是靠活人的生气来确定方位的嘛，只要将生气掩盖住就得了。将生气掩盖，我有些不明所以，心想你头先没有动什么手脚的，是怎样样将这些生气掩盖的？好像是看出我的疑惑了。吕叔指一指我的口鼻的部位，我先发觉原来头先佢揞我个嘴嘅时候，手上边呢好似係有一层油嘅。呢一种油而家就搽晒喺我个面上边，个鼻一闻发出一阵古怪嘅味道。我正打算想捽咗佢，吕叔就将我哋手一挡。你系咪想俾佢哋发现先？我先停住个动作问，呢啲究竟系咩嘢嚟㗎？吕叔就轻声咁讲，尸油啊。吓？尸体上边嘅油，佢又岌咗岌头。我问喺边度搞嚟噶？火葬场啦，有关系就可以搞得到。唉，唔好讲呢啲啦，就你一个人。咁你平时带住嘅嗰条金屁虫呢？我听佢一讲豆腐，不由得心里边一沉，将头先俾阿白斩鸡摆咗一动嘅遭遇，就慢慢咁同佢讲。跟住我反问：诶，上次一别，你又消失咗成个星期。点解会嚟咗呢度嘅？吕叔就讲：，唉，呢度唔系讲嘢嘅地方，尸油蒙佢哋咧系有用，但系对付活人就冇咩用嘅。我早就知道赵老头喺呢度有研究所噶啦，但系因为咧就冇咩关系，所以亦都冇深入调查过。不过我冇谂到呢条老嘢竟然系咁胆大，做出呢啲咁嘅事情。跟住吕叔就将佢调查到嘅消息就简单咁同我讲， 原来呢一次嘅变种神像，事实上系赵老头嘅一次试验。第一次试验呢，系喺呢个林肥仔身上，嗰一尊咁嘅潘痴佛陀俾阿肥仔买去咗，事实上呢，就系赵老头有意叫手下嘅人卖俾林肥仔嘅。喺呢个过程当中，一直有人就对林肥仔进行观察，就好似科学家观察小白鼠咁啦。当然咧，林肥仔呢一只咁嘅小肥鼠咧，对呢啲就一无所知。赵老头嘅呢个神秘文化研究所所研究嘅，可能去到咗一个新嘅阶段，而嗰啲咁嘅变种邪神，大概就系其中嘅研究项目之一。吕叔嘅推测。赵老头是想研究那些变种邪神的那种复活的原理，为了研究透彻，所以就一定要制造一些大量的试验品。吕叔呢就没我们这么黑，他前两天就到了这里，亦都没遇上了白斩鸡，自然就没上当了。到达了这个地方之后呢，他就没急急地进入别墅，而是先在周围兜了个圈。在这一个兜圈的过程当中，他发现附近有一块土地的颜色很不正常，土里面隐隐夹杂着一些黑色的颗粒状的物质。吕叔观察了一阵，才断定那些是大量的人体焚化之后留下的骨灰，但是普通的骨灰焚化了之后是白色或者米白色的嘛。而呢一啲骨灰烧完竟然系黑色嘅，黑色嘅骨灰有经验嘅土夫子一睇就知道，嗰、那个系起丝种子被焚化之后所产生嘅。换言而之，呢度系一个种子处理嘅焚化场。吕叔就直接讲：你啊，嗰位女友所讲嘅红山盗墓案，亦都系应该赵二爷人马做嘅。他们收集的变种神像用来制造信使进行研究，研究的失败品就被焚烧了在那里。听说深圳近期的人口失踪案也增加了，估计可能跟他们有关。即使我是一向冷静的，这阵子都不由得在这里发晒懵。我说，哇，赵老头也真是太过疯狂了，他究竟想怎样呢？唔通佢真係想研究长生不老嘅方法？吕叔就拧咗拧头讲：我以前呢都一直係咁諗嘅，但係知道呢件事之后，我先发觉事情唔係咁简单。做呢一个咁嘅变种神像嘅研究亦都係近期嘅事。我喺度諗係咪咩原因使佢不计代价咁做呢种研究呢？我讲：你係咪有咗线索呢？吕叔就轻轻咁摇咗摇头讲：呢度嘅防卫真係太过深严，我仲係唔知道啊。我觉得个奇怪，呢啲地方戒备咁深严，吕叔係点入嚟嘅呢？而且佢比我哋仲要早嚟两日，到而家都冇俾人哋发现，实在係奇怪。咁一諗，我就问咗出嚟。吕叔听完之后就露出一个神秘嘅微笑，亦都冇回答。就在这阵时，又是一阵的脚步声响起，我听到外面隐隐约约还传来了很多人对话的声。咦，人呢？好像是走掉了。啊，那个女的和个男的都不见了，就是捉到了一个晕低的。豆腐被捉了，对方说他是晕了过去，不是死。听到这样，我心里面都松了一些，而且目前顾文敏又没有被捉到，这样也都是安全。或者可能他已经想到逃出去的办法了。 嘿，逐个手啊，每个房间都不能够放过。好，我负责守这边。 冇几耐，啲脚步声就散开了，我听到外边就传来了单一的脚步声，并且就伴随着开门的声音。慢慢这个脚步声就来到了我们的门前。我匿在个门后边，准备对方一开门我就先将他制服。但是点知道对方冇开门喎，我睇到一个小纸条就喺个门罅嗰度塞咗入嚟，跟住啲脚步声就远去咗啦。吕叔就微微一笑，将个纸条打开，吓咁样我先恍然大悟，不由得暗自吃惊，冇谂到呢个地方 竟然仲有女宿嘅人，一边睇纸条，女宿一边轻轻咁讲：啊，系我嘅一位朋友，如果冇佢，我都冇办法匿咁耐啊！朋友，我系忍唔住讲：你嘅朋友啊，真系多啊！到底朋友定系眼线？呢一个恐怕只有女宿自己先清楚啦。佢就冇答到我嘅话，而系收起咗纸条讲。啊！佢讲啊，只能够帮我到呢度啦，叫我快啲走。你哋三个呢一次闯咗入嚟，使到研究所受到惊动啊，戒备啊更加严密，所有嘅警报都打开晒，听日就会进行人员嘅转移。唉，事情真系唔好办啊！呢次行动啊，真系打草惊蛇，我哋亦都全全处于被动嘅状态，想要打听更加多嘅消息，亦都系唔可能噶啦。我呢阵时就系担心豆腐同埋顾文敏嘅啫，而家豆腐就落咗喺白斩鸡嘅手入边，亦都唔知系个咩情况。谂到呢度，我就问：唉，有冇办法帮我打听一下我嗰位兄弟关咗喺咩地方呢？女叔就讲：唉，使乜打听啊？我知道，八成就攞去做实验品噶啦。我一听，即时一股热血就冲上个脑，我就讲：你肯定？佢就岌咗岌头讲：据说最近嘅实验品系紧缺，我知道实验品放置嘅位置，不过呢系喺地下室，要穿过一片红外线嘅警报区。哎呀，想要入去真系比登天仲难噃。事到如今，我都不得不好似女叔咁样样复原啦。呢个人嘅心机啊深沉，思维啊慎密，呢阵时我冇其他办法。亦都只能够讲，唉，我必须要救佢。雷老哥，你可唔可以帮下手啊？我本以为女叔会拒绝，或者呢会坐地起价同我倾条件嘅。点知道佢又正一正式咁讲，我讲过，我哋都系朋友，就算你唔讲，我亦都会救。佢而家嘅神色嘅真诚，实在无可挑剔。我见到咁，心里面都不禁为之一叹。唔理女叔讲嘅系真系假，演戏能演到佢呢一个咁嘅份上，亦都系绝无仅有啦。两个人决定呢，就先将豆腐勾出嚟，再撤退。当即就商量起一啲可行嘅计策。喺呢一种咁严苛嘅条件当中，想要全身而退，只怕真系唔容易。无奈之下，我哋只能够决定用调虎离山。